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嘅5:39，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4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认为新青年的第一要务是启发文字，并想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议来启发青年，但胡适就觉得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未适合讨论时政。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我是 Albert。 Hi， 我是李麗 的。 Hi， 我是鄭子誠。 你好，我是陳美章。 我是羅敏聰。 我是李志嘉。 我是 Kitty 崔潔彤。 我是蕭天。 我是黃天怡。 我是方誠。 我是賓晨。 我是二台來人。 留意今日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美电康康35成群骚动音乐，各大节目时段内接听听众电话，大家可以打来18723888，台长热线全面开放。 冇错啦，呢、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台长热线而家开放啊，18723888，直至到今日下昼5:45，大家都可以打嚟讲嘅。 系啦，咁打嚟做咩呢？就系、是、因为咧，我哋会收集一啲听众对我哋嘅节目啦、主持人啦，或者二台举办嘅活动咧，有任何意见或者有啲建议都可以打嚟嘅。 系啦，你想赞我哋两个都得嘅，冇所谓嘅。不过 你好， 仲有我啊，仲有我啊，三五成群啊。 不过咧，有一样嘢提大家嘅，我哋希望咧跑条靓嘅数，证明我哋个节目好多人听，所以咧好想 厚面皮，你真系。 所以呢段时间咧，你疯狂打嚟咧，就入我哋条数啊！代表好多人听骚动音乐咧，咁啊光宗耀祖啊！呢单嘢系啦，好嘛？ 好啊， 好啊！打嚟18723888啦，5:09去到嗰个时间系啦，打嚟讲下啦。 首歌点做？首歌点？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11月22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耶、yeah! ！ 好开心啊你， 梗系啦，差咗成日电翻嚟。你等阵先，我换个 headphone 啊。我个人有电，我 headphone 冇电。 你个 headphone 冇电，差咗成日电。你好强调嗰个一日电啊，即系好似讲到得一日电咁啊。 系啊，用一日噶咋，系用一日噶咋，唔多噶。 我今日想讲呢个系最近同屋企人倾开偈嘅时候，讲一个一个 topic 就系话开翻关嘅时候，我哋一定要真系去旅行啦。 哇，系啊，呢、這个真啊。 咁当然啦，呢、這个 topic 就大家都成日都会提啦，都一段时间、啊。但系因为我同屋企人咁 firm 咁去讲呢件事，真系第一次。首先我真系好少见佢哋啦， 系 就算见面都唔齐脚啦，又或者唔会讲呢啲嘢。但系嗰次食饭嘅时候，我就突然之间又 唔知啊，你望住佢哋，即系特别阿爸阿妈咧，好似年纪老迈啦。 哎，我 好明显啊， 同你一模一样嘅感受，系啊， 系啦。咁跟住就觉得，咦，唔系、啊，都真系要諗下喎、 啊。都应该要盡量趁大家仲行得走得嘅时候去多啲唔同嘅地方留一啲美好嘅回忆啦。 之前已经有同佢哋讲过一样嘢㗎啦，我就话、喂不如搵其中一年啦，当一年嘅期间就买一架车，然后星期六日我就即嗰年啲工作就全部盡量摆低，啲星期六日呢就揸车周围去啦，趁而家即身体都还 ok 嘅时候咁样。即因为我屋企可以讲得好白咁样。即仲身体行得走得咁，唔系第时你上上落落啲脚痛咁样呢 就唔好玩㗎啦。 我周围去啦。咁跟住佢两个解几啲反应㗎啦，都话嘿唔使啦，唔好嘥钱。 通常都系嘅，但系到你买咗机票嘅时候唔通唔去咩，系咪？ 我本身諗住只喺香港添㗎咋。即系嗰时我都唔记得，但主要都唔系关疫症事嘅，纯粹系觉得就算喺香港都可以做呢件事嘅、即系去多啲地方咁样样咯。咁佢就话：，唉，唔使啦，咁样即系乜啦，唔好嘥钱啦，咁嗰啲咁啦。跟住或者润下我啦，诶、你有时间先啦，咁嗰啲。 我咧，我同你都系一样嘅，即系屋企人都系成日怕咧。哎呀，去个旅行，即系咁多个人使好多钱啊嘛，咁、样。咁为咗我截住佢呢一个嘅藉口咧。我已经储咗八张机票啦，喺个里数嗰度。我而家咧，总之佢俾我换机票飞得到而唔使隔离嘅话咧，我就可以随时问人噶，我就可以换机票噶啦。而家 咁有冇同屋企人旅行啊？之前 我冇啊，屋企人由细到大都冇、啊。去唯独是唯一一次啊，咁就系去呢个嘅邮轮啊。即系嗰啲三日两夜嗰啲咧，仲要系啱啱出完公开就翻转头再落船咁。唔多旅行嘅机会，就系因为头先讲嗰样，就系屋企人就喺我细个嘅时候都，哎，我哋唔好成日使咁多钱啦，要悭啲噶，知唔知啊？咁所以就到大哥出嚟做嘢咧，就一路好想同佢哋有能力嘅时候想同佢哋去旅行啦。但系有时真系事与愿违，就系当好勤奋做嘢嘅时候就好忙，咁就一路都抽唔到时间同你去。到而家觉得哎有时间啦，终于可以即系做到呢样嘢嘅时候，哎唔好意思，飞唔到。 系啊，就系嗰个咯，即系啱啱 exactly 你讲嗰状态到而家就哎又搵钱啦咁， 系啊， 要翻工啦咁。 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另一边厢咧，咁即系我老婆都系我屋企人啊嘛，咁我同我老婆去旅行嘅机会就比较多啲嘅，因为即系以前拍拖嘅时候就都会经常去下旅行咁样。 日本多啦， 日本，因为我同佢超级中意日本，第一次已经系好肯定噶啦，即系第一次 plan 话去旅行去边嘅时候，已经好肯定系话去日本噶啦，因为嗰阵时啱啱咧喺呢个。大阪的环球影城呢就有那些开始有那些动漫主题、即是有那些进击的巨人啊、那些就因为我跟他都很注意动漫啊，所以就已经是很快、不得一定要去这个这样。那就开始那段时候都 keep 住每年几乎每年都会飞一次日本。 哦、你跟他去旅行其实那个默契是怎样呢，即叫做同另一半或者屋企人都有啲似啦， 好正嘅，因为咧我同佢嗰个默契系基本上唔使夹噶，我哋第一次去旅行已经系咧，我都讲到明嘅，我话嗱，我讲明先，我去旅行，因为我好少去旅行嘅经验嗰阵时，咁我就话，但系我个人系好 free flow 嘅，我唔中意跑景点嘅，咁然后佢就诶咁得啦，咁大家有偈倾啦，因为佢话我都唔中意嗰啲 plan 到好密密麻麻嘅，七点钟起身，然后咧八点钟 点先翻去， 系啦，跟住然后仲要 set 好八点钟要去到睇呢样嘢，十点钟就要去食个早餐，跟住然后十一点又去边，咁佢唔中意咁样，咁我就话诶咁啱啦，我哋。揀好飛邊一度落機，然後隨處去到邊就揾嘢食，然後翻到酒店擺低嘢，出門口揀一個想去嘅地方，然後喺嗰一區度玩一日咁樣，咁、就亂咁行咯。 幾好啊！ 系、 因為你夾得到，夾唔到好煩噶。 係啊，即係因為其實我都聽過有啲朋友咧，好多時候真係喺旅行嘅時候出事嘅，就係佢同佢女朋友去韓國。跟住然後咧，佢去韓國都唔緊要，佢真係去韓國，佢話佢日日咧都係食翻同一間嘢嘅，唔知點解。佢話我唔明白。 同一間嘢你食嚟食去又係食翻嗰間嘢，跟住然後又不停去睇嗰啲化妝品啊咁樣，佢完全係冇感覺。咁佢話即係就係因為呢件事搞到即係就冇乜人咁樣嘅之後，係啊。 因為我同屋企人去旅行咧，就出現嗰種分歧啦。特別係我阿爸同埋另外三個人，包括我嘅分歧。因為我阿爸咧係啲早睡。 你嘅分歧係幾時啊？ 我嘅分歧係十二個月嗰種免息嘅，仲要佢會好早起身嗰啲嚟，七點幾八點就醒嘅。即係唔係講緊而家退咗休之後，佢以前已經係啦。 Okay, 一路生活習慣一路都係。 咁、我啦，我妹咧同我媽咧都係嗰啲夜瞓人嚟嘅。咁所以變相去旅行嘅每一日朝頭早，其實我老豆都會覺得就係你哋好嘥啊！嚟到旅行，係係瞓覺十點幾十一點先起身，先先食個早餐，即係出發開始去，即係叫去景點， 係 都過十二點都晏晝啦咁， 得半日玩 係啦。但係佢講緊佢真係可能七點幾八點醒咗，跟住食完早餐之後就中意周圍散下步啊，行下。喺酒店附近地方行，等我哋起身，咁、佢就唔中意呢一種嘅， 都 OK 嘅，即係我覺得各有各呢啲節奏都還好嘅，即係起碼佢唔會話特登我，既然你哋唔起身，我都要死喺個酒店度等你哋啦。佢可能可以喺附近行下，我覺得都 OK， 起碼揾到解悶嘅方法先啦。 逼不得已嘅咋，同埋你 陰功係嘛？ 同埋如果酒店附近冇嘢行嘅話，佢真係坐喺度噶啦。咁可能佢唔知啊，即係揾地方 hea 下咁樣樣。咁所以就。就好唔同啦，因為我特別我同我妹咧去旅行的話啦，住酒店我哋好中意 hea 喺酒店房，開住個電視咁樣，你就覺得哇好正啦，因為你喺屋企你好少可以咩都唔使做，攤喺度睇住個電視。 好超啊嘛， 系啊！ 我成日都话噶，我成日同我老婆讲，我去酒店咧最紧要两样嘢嘅，第一就系佢个厕所到底大唔大？因为我系好中意喺冲凉，旅行嘅时候冲凉，我要浸浴嗰啲嚟嘅，咁所以咧，我好中意一路浸浴啦，一路可以睇电视咁样啦，咁所以咧，第二样重要嘅就系电视机我几乎咧去旅行每一晚翻到我嗰阵时喺日本就会买唔同嘅浴盐翻去试，咁跟住就一路喺度睇电视啊，咁样过咗成晚，可能浸成粒钟咁样都唔肯出嚟嘅。 因为我坦白说，我系幸运嘅。细个幼稚园至小学嗰啲阶段，因为我老豆系喺唔同地方工作 啊， 佢有试过喺马来西亚做嘢啦，试过喺广州做嘢。咁所以喺我读幼稚园嘅时候，有阵时就可以同妈咪两个，就譬如可能坐火车。即係上去廣州度揾佢，咁小朋友嚟講已經覺得係去咗個旅行啦，好似，然後佢喺馬來西亞好似做嘢定乜嘢，咁我又可以跟到佢去，佢去上海做嘢又跟到佢去， 咁好㗎，即係佢出 trip 可以帶埋你哋去定係點樣㗎？係你哋自費咁樣㗎？ 我唔記得使唔使自費，但係你起碼嗰個 trip 裏面，如果 business trip 你住嗰度有得即係包咗一部分嘅錢咯。咁然後嗰陣時佢又喺澳門讀讀書。咁我同媽咪又試過不下一次，又係過去澳門嗰度，就即係住啊、玩啊。咁對小朋友嚟講，其實你只要離開香港， 就已經係一個旅行嚟㗎啦嘛。 係咁，而嗰段時間我妹就真係啱啱出世冇耐 ，B B 仔嗰啲，所以佢冇機會經歷呢啲咁樣嘅 trip 嘅。 哎呀，唔抵啊！ 所以佢係蝕底嘅。我爸媽成日都話：，你真係出世遲咧，你冇哥哥呢啲機會啦。咁然後再大啲，去到可能小學、中學有陣時暑假，你知始終你即係屋企唔係特別好，即係有錢啦。咁你未必去到其他地方。佢有時喺香港就會去一啲靚少少嘅酒店。真係嗰陣時已經有 staycation 嘅概念。然之後兩日一夜，一家四口去。咁你當放個暑假去玩咁樣又會有，嗰時係去屯門嗰個黃金海岸嗰度。 哦，都正㗎嗰度， 係啊係啊， 即有個旅行感覺㗎。我細個都好中意去。 因為你去到尖沙咀搭個 shuttle bus 入去，你已經好似去咗一個好遠嘅地方。 椰林樹影水清沙遊， 就類於印度洋嘅世外桃源咯。係，同埋佢嗰度又真係自成一角㗎。係 啊係啊係啊。 咁後屘再大啲啦，咁我哋就可以真係去到譬如日本咯，可以咁又揸到車。 咁所以 自駕遊啦， 係啦， 攞車牌啊， 係啊，攞車牌咁可以即係叫揸車同佢哋一齊去，咁叫做有呢啲叫幾個 stage 咯。咁中間都仲有濕星嗰啲跟旅行團啦，即係同啲親戚一齊去過朋友泰國啊、韓國啊嗰啲都有。 但我想問一下你咧，同屋企人去旅行揀嗰個目的地，你哋會唔會有時有啲分歧㗎？即係可能你想去日本，佢哋想去歐洲咁樣㗎。 其實大部分我屋企嘅分歧都係三對一啦， 係 即係都係阿爸同我三個之間。 好慘啊！ 即係我哋好中意日本，跟住我老豆就會話。日本去过好多次啦， 系嗰啲嘢咁样系嘛？ 跟住我妹就去还击啊！日本都去过晒啦咩？咁但系因为我爸有个概念，佢以前后生嘅时候有去日本环岛啊，踩单车。 哦，咁佢已经经历过好似游 去 过晒整个日本， 但其实又唔系真系，即系要揾一定有好多地方啊。咁但系我哋就觉得冇啊，你日本你 玩极都仲有嘢玩。 日本去过地方真系唔多噶，同朋友去过加埋都好。东京好细个去过，大个冇去过，好想再去啦。如果唔系奥运咁样，应该可以去到啦。跟住同朋友去过大阪啦，同屋企去过冲绳啦。跟住都福冈即系北九州，其实冇啦，其实好少有你日本咁大一个地方。 系噶，但系你会每一个地方玩嘅嘢都唔同咯。即系我去大阪，通常就楞埋京都睇啲好古色古香嗰啲寺庙咁样咯。 系啦， 咁然后福冈就系咁食嘢咯， 食嘢咯。 东京就系咁 shopping 咯。 系啦，即系你 玩 法唔同 啊嘛。系啊。 咁所以就一路就諗返起囉，即係嗰日傾偈嘅時候就講啊係喎啊嗰時我哋幾時去過呢度去咩熊嗰個叫咩熊本啊。 哎呀我都去過啊，為咗睇熊本熊二去㗎我係。 跟住隔離就有個阿蘇火山上去睇啦咁樣。咁大家就喺度搵返啲相睇返啲即係家庭照囉，搵返一齊去旅行。 幾開心啊。 咁所以就有一個咁樣嘅少少係咪叫少少願望囉，好想。好想去噶！ 我而家都想快开翻关咧，换晒我八张机票，储咗好耐，我惊过期嘅。其实而家我就系嗰阵时，但系特登谂住，唉，好啦，开一张，然后储啲礼数，全部都系一次过成家可以去日本来回咁样噶嘛，啱 啱 啱 啱 好 啦。 冇嚟啊！ 劲啊！你呢个储有 planning 啊，八张喎， 真系唔知 今时今日几有人会储到八张嘅？ 唔系咁，因为早排真系多钱要用啦，系啊系啊， 因为早排多钱赚， 唔系多钱赚，系因为要搞好多婚礼啊，各方面嗰啲。咁通常人哋嗰啲咧搞结婚就系噶啦嘛，特登开一张就系专我嚟储积分噶嘛。 哦， 咁我嗰阵时咪储落咯， 孝顺仔，孝顺仔。所以系啦，我谂大家都一样啦，即系间唔中都会谂起呢样嘢，希望有得快啲可以，即系同屋企人又好啊，唔知有朋友定咩嗰啲可以去个旅行，咁样就开心开心猪啊！所以最近呢位朋友派呢首歌，我都会谂翻起嗰段时间日子。佢叫 Monkey 薛德，拥有呢首歌都系围住屯门黄金海岸嘅一首作品。 去老地方。总有太多记忆吧，让旧时的他闪过一刹那。沙滩野餐，轻奏吉他喝冰茶，让宜人的心平静得优雅。说过住又听，多放肆浪漫，你近况好吗？你挑选了他。黄金海滩今天老了，回忆都不算少，一切痛惜和爱惜，残旧得不需再介绍。环海的灯却取替了，情感逐渐退掉，不再痛苦和困扰，唯独某些分秒，仍会感触不过炫耀一笑。逛过大街，欧化旅馆喝杯茶，有六年方知年月的高雅。仰石墙木瓦，亲到每个仲夏，看着你走散，又碰到下个他。黄

有时候冇得为咗拍而拍，而系揾到啱嗰个人嘅。即使咁样嘅谂法嘅时候，要兜好远嘅路都好。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喜好，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一贯内容，别再讲为了爱恋委屈很有用，如自恋先有捷径，让我兜最大那个圈也拒绝自冲，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几环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不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更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类人共舞。微博爱宠鞠躬一百度，求幸福倘有代价，用折腰去换待我好，恕我做不到，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几环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更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类人共舞，纵是渴望你拥抱，要是越走越风，只得你地路，逃离你也是自找， 即使条路行得攰啲都好， 最好 最紧要系你觉得冇后悔就得啦。听过有 Joyce 嘅新派台作品，叫做《最难行的路》。除咗爱情路难行之外，有一啲嘅音乐路都唔容易。而呢位朋友就将呢段过程写成呢首新派台作品。 过了这些年，他们又成功带不肯回家，朋友都问他会去单累吗，不能如何回答，眼泪却掉下，追梦的代价留下成长的苍白，一直默默在等待的爸妈身体开始变差，一直不肯乖乖听话的他心里开始害怕，终究要长大，一直想到达那梦中的童话，这世界太多牵挂，闭上眼看得见，你的梦那些年华，总有天能够实现，世界可以变得很完美，却因为开始迷失而渐渐感到疲惫，别想要救谁，也不要再后悔，没有谁对不对， 飞，这世界成功但不肯回家，朋友都问他会是的泪吗，不能如何回答，眼泪却掉下，追梦的代价留下成长的伤疤，这世界太多牵挂， 对他来讲都是音乐新一张，开了自己的 label， 第一次派国语歌，亦都第一次自己包办曲词，找来 Tima 做编曲监制，他叫潘宇谦。有他新的国语派台作品叫做《奢望》，而接下来这位朋友他小个的时候已经出道，而现在也长大了。 树荫外景营造困惑，渡过望海怎么开始怕，然后情绪学懂又日记收纳，这个倔强自己会渐成熟吗，远去或者这里才听到雨声，可洗刷我糊涂歌声，新转变会让我憧憬，在天空压日望，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小星星伴月亮，小花同场看着我表演，再想象每个未来跟我遇见。 这首歌上年已经录起了，亦都记录了他外国留学时候的状态。 甜蜜过了，幸福信了，蒙蔽了眼睛，方知道爱情难理性，未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考得低学自在，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 他是黄淑曼，有新派台作品叫做《致未来的我》。他都说自己的音乐路算是幸运的，因为得到公司的帮助，令到他可以即使一边读书 都可以繼續出自己的作品。好啦，跟住呢位院長啊，就犀利啦，都得到一班院友一路支持住佢嘅。 做慣小角色，存在誰稀罕？角落裏獨處，暗中遠望，被流放，呆坐孤島等探訪。自某天你竟橫渡那風浪，發掘我，為我跑一趟。機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覺麼？你已常著緊我，受盡無視的我，漸發光芒，奇蹟做了主角。明謝任何劇情絕不拋低我，讓無限橋段光陰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 即系洪家豪有呢一首叫做《主角光环》。 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可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配吗？你异常谅解我，问住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捱过，无人能如你爱惜我。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生过，被爱下去无用，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愿故事还热播，感激光环给我，愿要我这种配角。 纵使佢表面是一首情歌，同时都可以是一首送给佢 fans 的一首情歌，特别当望住佢哋喺自己面前的时候。 形态观众眼睛令人穿举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读上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上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受磨，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怕平凡的我怪 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呢隊樂隊都用音樂記錄住佢哋呢隊 band 嘅一路走過嚟嘅故仔，可能經歷過隊員嘅轉變或者隊員之間一啲問題，但佢哋都相信嚟緊佢哋會有 2.0 版本出現。佢哋係 One Promise 有呢一首派頭歌叫《平凡人的自傳》。 做我的方式很多，最怕变作正常一个，无论我听众再多，还是会唾弃了我独有的固执来编写的歌，唱平凡的 里面的成员天人，除了有这首歌之外，同时为朋友写了一首歌的。 拼搏再苦干，太过压抑了我便沉默，你却抽离回望，强者怎可以说不安，勉强大过一切状况，数百个心结继续摇荡，日夜交缠探看，我不懂讲出口，却早察觉答案。其实我认我怕，怕说了变得更差，无论爱或抱歉，怕你总觉得太虚假，愿意面对了，只发觉已设成为破冰的密码，由衷的拥抱过，情绪分解你我都进化，记挂我两三岁，爱与痛说出口，这样无惧，自在坦然应对，孩童望痛苦很琐碎，流走都不过眼水，其实我认我怕，怕说了变得更差，无论爱或抱歉，怕你总觉得太虚假，愿意面对了，只发觉已自成为破冰的密码，由衷的拥抱过，情绪分解你我都进化，唯独这么深个字留起我，原谅我当初应这么怯懦，用心的祈祷是这样诱惑， 新歌都同样是黑之呼吸的班底，没有确实写出个三个字究竟是哪三个字，等你可以自己代入。 都同人透過呢一首歌去面對翻自己過去嘅一個經歷啊。The Anson Kong 由新派頭作品就係叫三個字。 曾是我被嚇怕，怕到處域發現怕，還是怕被看透，還靠心裡一切偏差。到家莫睡了，卻發覺人原來能練係靠升華，由衷的擁抱過，情緒分解你我都進化。 六点三分前听到 Anson Kong 嘅 partner 作品《三个字》， 以及系难民。总理莫里森表示，当局亦都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重启国际旅游，加速经济复苏。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将会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下个月三号起结束最大城市奥克兰长达三个几月封城。他說政府將會按疫情和疫苗接種率將地區分成紅、橙和綠色，綠色表示幾乎沒有防疫限制，紅色代表商業活動維持，但是要強制戴口罩和遵守社交距離。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為華南帶來顯著較涼的天氣，同時一度廣闊雲帶覆蓋華南沿岸。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溫較昨日低5至10度，预测本港多云，天气清凉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稍后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游泳池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现在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宜道，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回去龙翔道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就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就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游泳池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宜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的车龙就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至于较早前在油塘东元街的火警事故就已经清场，东元街崇德围和人与围的封路都已经重开。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近安定村。另外在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现在近和宜合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葵兴政府合署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二台四十周年，我哋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我系马小强， 祝二台日日都咁风骚， 个个主持都身体好 ，Happy Birthday！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乐队凡人谱 Flam Puder 佢哋嘅新作品在那之后，用航海做佢哋嘅故事背景，比如人生就好似航海一样，会遇到好多嘅惊涛骇浪。夜晚幽暗会令到你觉得寂寞或者恐惧，所以歌曲蕴含住嘅感情系充满住纠结。不过同一时间亦都具有一股挑战世间上所有物件嘅勇气。日本南榜推介歌曲《Flam Puder》在那之后。今日星期日本南榜推介的作品来自凡人谱 Flam Puder 在那之后。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So young我，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嚟到星期一六点钟新闻之后，我哋骚动音乐嘅呢个环节叫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真系恭喜你啊！又嚟到一个星期最紧张嘅时候， 亦都系啦，叫做年尾开始进入倒数，开始有啲结算啊咁样样啦。咁我哋今日咧都会继续将呢个消息咧送俾可能喺最新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嘅一啲单位嘅。咁啊，阿斌呢个时候就打俾佢啦。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咧，亦都可以上去我哋港台网站就可以留意。我哋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二十位朋友系边二十位啊？排名系点啦？咁而好似呢一位朋友忙紧， 唔系好通个电话， 哦、 我试多次， 试一次啊，试一次啊，好，好啊，我哋系啦，呢个电话值得打嘅。咁啊，如果真系再唔通，我哋就留 voice message 俾佢啦，唯有系啦。咁啊，咁我哋都会拣选咧二十位里边其中两位嘅朋友咧打过俾佢嘅， 好似通通地啦。 希望佢啊，都知佢今日好似忙碌紧。 电话撞咗线啫。 系。 希望佢会听。呢个系一个开心嘅消息嚟嘅，因为我哋都好想可以打得通俾佢。 好似第一次打，系咪啊？系咪第一次打呢个电话俾 你？已经 好似都冇乜缘分。 咁我留 voice message 俾佢啦，我哋 都 嘥时间啦。 都好嘅，都好嘅，都好。 系啦。好， 我哋都写咗句嘢啊，唔好嘥啊嘛，系嘛？ 系我哋 B 一声之后留低口信俾佢，系啦， 系咪得啦？留得啦， 阿 B 啊，你 嗯，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哋第一通电话打咗俾呢个系 Anson B， 我哋一分钟时间快讲啦，系啦，因为你嘅派台作品《You Made My Day》咧，系我哋中文歌龙虎榜呢个星期嘅冠军歌啊！恭喜晒你啊 ，Anson B， 恭喜晒！ 系啊，咁我哋都准备咗四句押韵嘢，而家送俾你啊！ 事不宜迟啦，嚟咯！第一句系 Anson B 首度冠军， 新人中嘅太合金， 《You Made My Day》好开心， 丽英合唱《Very Far》。系啊，送一啲烟花俾你啊 ，Anson Bean。虽然你啲客听唔到，但系喺个留言信箱度，希望你会唔好吓亲啦咁样。 唔知佢明唔明白咧？咩嘢系新人中嘅太合金咧？ 或者超合金啦，总之好劲嘅嘢啦咁样。唔知仲有几多时间，但系恭喜你嘅，即系今年新人得到你嘅喺我哋港台第一首嘅冠军歌《You Made My Day》。 恭喜晒！呢个时候我哋播佢首得奖作品啦， 系啊，好似颁奖礼咁。系我哋播你同丽英合唱嘅版本啦，因为都好听啊咁样。好啦，我哋冇嘢讲啦， 唔阻你啦，继续加油。 系啊，你收到个 voice message， 你播翻听翻我哋啦，咁好啦，拜拜。 拜。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飙，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 回望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中跳。 很想将心事放低呀，很想将心灵接轨，任何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d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 微笑眼界曾找到新惊喜 Maybe you made my day修养会怕贸然跌伤我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 很想将生活记低拍一起将生命发挥任何事若动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You mad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曾找到新惊喜 Baby you made my day Sunshine, yeah. Live a life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d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梦想似你，无一位可相比。伴我追逐转机。 哒哒哒。哒哒哒 再次恭喜 Anson 边啊！今年作为新人，有我哋中文歌龙虎榜第一首冠军作品《You Made My Day》。啱啱听过呢个就系同丽英嘅合唱版本嘅，再次恭喜你啊！系我哋已经好反 感咗第二个。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你哋啊！耶！ 系啊，朝听唔听到啲？听唔听到啲烟花声啊？ 吓，有烟。我聽到， 聽到啦！ 我哋兩個靜啲俾你聽。 花再大少少啊，唔該。 好。 今日山城嘅有煙花啦， 係啊，因為我諗住我喺度港台賺嗰啲錢都攞曬嚟放曬啲煙花佢。 係啊， 送俾大家。 放多幾粒好貴嘅呢啲。 嗱，我哋講翻呢個正經嘢咧，就係我哋打呢一通電話俾阿 Jude 咧，因為想恭喜你，亦都將個消息話俾你聽啦，就係、是、你嘅新派頭作品《傻瓜機》咧，喺我哋港台中文歌曲龍虎榜咧最新一期咧係新上榜嘅，恭喜你啊！ 多謝曬，多謝曬你哋啊！ 係啊，我哋有啲心意俾你嘅，喺在介紹首歌之前，我哋會有幾句押韻嘢送俾你嘅。 係。 O、okay, K，、okay. 我会唔会明噶？我会唔明？ 你应该明白，因为今次创作总监阿斌咧，佢加咗好多英文落去， 系 你应该会明白， 应 该会明嘅。但系包容一下，可能 你 失望。 你第一句先， 阿Jude Pop Rock 最有 feel， 傻瓜机系不得了 ，MV 拍得你咁 cute， 影相记得向下 tilt。 哇！ 得唔得啊？明啊嘛，呢、這个 OK 啊嘛。 我明白啊，明白啊，多谢啊。我联想唔到，即系会有人用呢个 Q 系摆喺我身上咯。 几 Q 啊？睇个 MV 睇咗几次，你笑得好灿烂啊都。 啊，多谢啊，多谢。 系啊，都可以讲下个 MV， 因为系咪有差唔多4000张菲林想去做个 MV 啊？今次 冇错，咁其实咧，一秒嘅footage 咧，其实系都用咗呢一个六格嘅菲林去砌成出嚟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计下数咯。 一秒咧就六格，你有4:11啊， 系啦。 咁大家可以乘翻个分钟，再乘翻 系啦，我就唔计啦。 系啦， 数学麻麻地， 所以大概知道嗰个数目就得啦。咁样 系啦，同埋最紧要、最主要系因为咧，即系呢个 MV， 咁我哋平时拍 MV， 咁我有 playback 可以睇翻自己啊做成点样啊，但系我哋今次系完全真系睇唔到咯，所以真系要好依赖导演阿子佢嘅摄影技术啦，同埋即系我对佢嘅信任。咁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出嚟咯。 咁呢一个概念，我相信都因为嚟自即系歌叫傻瓜机啦。但系其实要影咁多张相，即系4000张有4000个 variation。咁其实当日拍摄嘅时候，同男主角阿莫俊明之间系咪到即系其实好 carefree 喺个地方，总之当好似情侣咁之间嘅状态咁，然后就等啊摄影师就不断影咁样样咧，真系。 系啊，冇错啊，即系我。好在即系我哋都有偈倾咯，即系唔系嗰啲好尴尬嗰啲，因为我试过嘅，即系譬如啊，即系男主角啊，或者我自己即系未咁有经验嘅时候咧，就好尴尬，跟住就好怕丑，跟住就唔知点样同人去即系做一啲 sweet 啲嘅戏咁样啦。咁但系当日咧，最搞笑就系因为我哋 supposedly 咧个 MV 拍摄地点咧就系、是、要去到南丫岛嘅。但系因为嗰日咧就系、是、可能大家都记得有一日喺呢个嘅八号风球，嗰日就撞正咁，所以我哋拉尾都去唔到咯，咁就变咗啊，又要临时转景点咁样咯，咁所以但系所有嘢都 in the end 系好 smooth 咁样咯，咁我谂我哋系 in a way 开心喎，几特别喎，即系我哋系即系争啲会。困住 喺嗰度， 花度系啊！ 但系今次呢首歌咧， 带定埋多 set 底裤添啊！ 惊湿啊！系嘛？但系今次呢只作品点解会谂到傻瓜机呢个咁好发挥嘅题材？因为 M V 又好有画面啦，咁然后代入一段关系又好似好啱数，点样有呢个题材出嚟噶？ 其实我呢首歌呢是已经作咗5年到㗎啦，咁嗰陣时就喺个 songwriting camp 度同阿高佬一起寫嘅呢首歌。咁嗰陣时咁我就好鍾意影菲林相啦，咁好 into 呢件事嘅，咁我就諗咗呢一個題材變咗一個愛情故事咁樣，就好似話唔想咁樣去用自己去 compare myself with other people 啦，即係等於好似菲林相機，佢有佢嘅影嘅visuals 啦，佢雖然個像素唔夠好，咁唔及得過呢、這個數碼相機嘅像素好，但係佢都會影到佢自己嘅味道出嚟。咁我就好想用呢個故事去擺入一首歌咁樣咯。 哦，咁但係我好想知點解個 demo 會叫 sex toy 嘅？呢、這個 好大反差， 其實完全唔多事噶呢件事，係嗱，因為咧我哋寫呢首歌嘅時候，真係可能 literally， 如果我而家係同你哋一齊做訪問咧，咁就可能我唔知啊，即係可能你台面前應該有支搓手液咁樣啦，咁我哋再有首歌，跟住我就話，唉，呢首歌叫咩咧？不如就咁叫搓手液啦，就咁啫嘛。咁但係咧，嗱。我見到嘅嘢咧，應該唔係 sex toy 嚟嘅，但係咧嗰個 object 咧喺高佬個 studio 咧，我記得係銀色嘅，跟住係一碌嘢咁樣啦，跟住我就覺得嗰嚿嘢似係 sex toy， 咁但係去到今日咧，我都唔知 exactly 嗰嚿嘢係咩嚟嘅，但我就問佢話 ，OK， let's just call it sex toy。 哦，即係佢一個站名，只不過喺嗰一刻，哦，我見到嘅嘢記錄咗咁解啫。 見到嘅係啦，因為即係通常 demo， 因為我哋嗰日都作咗兩三首歌嘅，咁就好 carefree 咁樣啊，好啦，呢首歌叫窗簾啦，呢首歌叫 I don't know 一架車啦，即係見到咩就會 name 佢咁樣咯。 咁因為你話五年前嘅 writing camp 嗰度開始，即係有呢個創作，但係即係點解要即係經歷咗一個咁長嘅時間之後，先至能夠推出？中間係即係佢經歷咗啲咩呢首歌？ 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每一首歌都係即係要有佢個 right timing， 跟住先出到咯。咁同埋其實 for the past 兩年啦，咁我嘅音樂路線都 kind of 偏向個 genre 係變咗一啲可能 pop 少少啦，同埋之前就出咗呢一個三部曲咁零分十分錯醒咁樣，咁所有都係 balance 少少嘅，咁所以但係今年咧就可以有機會出得翻我即係可能大家認識我嘅 style 多啲咯，咁就係呢個 pop rock， 咁所以就攞翻之前一首 demo 出嚟啦，同埋其實呢首歌 A 咗公司好耐俾我出嘅，因為真係 one of 我諗係即係我 top three 最中意嘅歌咯 ，so far 自己寫嘅歌係啊，所以好開心，即係終於都有得 可以 出世啦佢，係啦， 所以即係諗到話哦，想揾翻一啲叫做 rock 少少元素重啲嘅歌嘅時候，嗰條腦裏邊其實就浮現咗呢一首，而即係唔需要話我再揾翻之前寫落嘅 demo， 然後咁啱聽中，而係 purposely。找回它出來這樣的 是啊，因為不嬲，即係我都知道今年是真係想出翻一啲 rock 少少嘅嘢嘅，咁但係因為 in my head 我已經話其實好中意私奔記啊，其實好中意傻瓜機啊，不如出佢哋啦，即係我可以再寫嘅，但係我好中意傻瓜機呢首歌， 係啊，即係亦都係自己嘅親生仔嘛，唔想浪費咗佢嘛。 是啊，每一次都是的。 咁所以呢一首歌正系经过咗五年时间出翻嚟之后咧，佢亦都成为咗新上榜嘅歌，又话祝呢首傻瓜机啦，咁啊预祝呢首歌嘅成绩会继续越嚟越好咧、 啊。 再次恭喜你啊！ Yeah, 多谢你 ，thank you。 好，我哋呢个时候就听下呢首歌啦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 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心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叹？曾最合拍的都需报销，如你没你没有相宠，我当老风景可怎细数、哦啊、试问试问我当中拍摄过心里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手就飞入孤独岛， 今个星期新上榜的派台作品啊 ，Jude 的《傻瓜机》嘅排第19位，恭喜晒！听一节新闻报道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21岁女子，2017年因为胸口痛入院，其后心脏两度骤停，留医深切治疗部3个星期之后，因病毒型心肌炎不治。家属质疑院方延迟用药。死因停经过5日研讯，陪审团退庭商议3个多小时之后，一致裁定死者死于自然。死因裁判官黄伟权之前引导陪审团的时候提到，玛加烈医院验血报告显示事主白血球量升高，酸性过高，怀疑是中枢神经感染。医生为他处方抗生素，在抽取腰椎穿刺之前，他的心脏两度停顿8至10分钟，急救之后送到深切治疗部，再次两度心脏停顿，其中一次长达32分钟。裁判官说，解剖报告显示死者死于病毒引发的急性心肌炎，这个病死亡率达到25%，专家亦都指无药可治。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都是涉及变异病毒株，初步确诊个案少于10宗。新增的确诊患者是1男2女，介乎23至43岁，其中男确诊者即是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公布的初步确诊个案，他上个星期六从美国经日本抵港，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另外2人都是外佣。本港10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1.7%，连升10个月，并且创3个月新高。剔除所有一次过纾困措施影响，上月基本通胀率1.1%，连续7个月录得正数，属于2个月高位，比9月略高0.1%。由于电费和菜价升幅扩大。政府發言人說，隨著進口價格升幅加快和經濟復甦，預計通脹壓力短期或者會略為上升，但由於本地成本壓力仍然輕微，基本通脹應該大致維持受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天氣清涼和乾燥，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5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稍後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天晴乾燥，朝早清涼，日夜温差較大。依家氣溫18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九龙区咧，头先龙翔道去荃湾，喺虎山道泳池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都仲系相当之多车啦。观塘道嘅龙尾就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嘅龙尾就排到去常怡道，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咧，都系好多车，塞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因为之前龙翔道荃湾近住虎山道泳池有意外嘅，一带都仲好塞车嘅。油塘嘅东元街。人宇圍同埋崇德圍咧，早前因為受火警事故影響，曾經有封路措施，而家封路開翻曬。隧道方面，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去到北角政府合處，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車龍分別近演藝學院同埋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去灣仔之路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線仍有間歇性封閉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喺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嘅龙尾喺欣怡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嚟啦，嚟到星期一嘅奔神 Monday Blues。今个星期咧，唔知道有几多人同我一样啊 ？Weekend 喺屋企花费咗好多时间去睇唔同嘅一啲电视节目。系今个星期真系好多嘢睇，无论边一个 platform 都系好多嘢睇，好多选择。咁其中一个我自己会觉得比较焦点睇得多嘅嘢咧，都系一啲关于超级英雄题材嘅电影啊或者剧集咁样。所以好多歌曲咧，其实都喺度不停咁样洗紧我脑嘅，又好似呢一只咁样啦。出自一套嘅动画电影，而当中咧，你会发现好多超级英雄电影嘅一啲歌曲作品 ，hip hop 味会比较浓少少嘅。出自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一套动画的电影，有这首的作品 Post Malone 和 Sway Lee 的 Sunflower。 当然啦，其实很多的作品呢，其实都是会去配合回那套电影的一些年代的，这首这样不说你不知道1978年的作品来的啦。 有呢一对咧，出自1970年代啊，非常之有名嘅 funk 乐队，佢哋叫 Politement， 有佢哋嘅作品 Flashlight 收录喺呢个 Guardian of Galaxy 嘅 Volume 2当中，又配合翻星爵咧，好喜欢听一啲怀旧作品嘅，源自佢妈妈留俾佢嘅饼带啊。所以那個電影當中有很多經典的音樂作品。跟住我們換一換個年代。一首非常之 funky 嘅作品，但因应呢个英雄嘅背景，亦都会加翻一啲嘅东方色彩喺当中嘅编曲上面，出自电影《上戏与十环帮传奇》，有呢一首 J.J. Lin 林俊杰 Lost Control。It was me, I did not recognize emotion, devotion. You stood right by my side. Power, shower, mercy on this night. Said you love me, hope that's still the same. You can't blame me though for acting strange. What I feel for you I can't describe. 有趣嘅喺呢啲音乐作品当中咧，你会睇到嗰个电影嘅导演或者监制咧，其实对一个嘅英雄都会有唔同嘅理解嘅。啱听过有 Spider-Man Far From Home 当中有呢一首作品 The Thing Slayer 嘅 Bend the Knee。所以你会见到咧，其实唔同嘅 Spider-Man 嘅作品入边，其实佢哋采用嘅音乐风格都系唔同嘅。 I fight you, I fight myself. I fight God, just tell me how many burdens left. I fight pain and hurricanes, today I wept. I'm trying to fight back tears, flood on my doorsteps. Life you live in hell, puddles of blood in the street. Shooters on top of the building, government aid ain't relief. Earthquake, the body drop, the ground breaks. The poor run with smoke lungs and scarred face. Who need a hero? Hero. You need a hero, look in the mirror, there go your hero. Who on the front lines at ground zero? Hero. My heart don't skip a beat even when hard times bumps the needle. Mass destruction and mass corruption, the souls of suffering men. Clutching on deaf ears again, rapture's coming. It's all prophecy and if I gotta be sacrificed for the greater good, then that's what it gotta be. You won't pray for me. 连续两首都是很 R&B 很 soulful 的作品，而这一首是出自电影 Black Panther。奔神 Monday Blues 最后一首作品带俾你哋，由呢首 The Weeknd 同埋 Kendrick Lamar Pray for Me， 即系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大家。